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97集。你懂什么叫小提琴吗？徐瑶光没有说话，直接把试卷放到了林思然的桌子上。他看了林思然一眼，一双眼睛依旧清冷，嗓音轻缓。 你物理93分。 他跟秦宇都不过是80分刚出头。一听徐瑶光这话，班里其他人都聚集过来。这回的物理题极难，中间穿插了几道奥赛题，能考到80分的都是往年参加过物理竞赛的神仙人物，更别说考到90分了。只是这些人里不包括林思然。众所周知，林思然语文、生物、化学都贼好，但他偏科，尤其是数学跟物理很差，所以每回都冲不进班级前五名。眼下他物理考的竟然比徐瑶光还要多十分，连乔生这个成绩非常差的人也不由得看向林思然，挺不可思议的。林思然本人都有些懵逼，他低头看了看，翻了下自己的卷子。 我不知道。 做卷子的时候他确实觉得得心应手，可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一大题竟然只错了一个小问。徐耀光看他一眼，想了想，又很有礼貌地询问道， 这最后一题你是怎么做的？卷子可以借我看看吗？ 当然。 把卷子递给徐耀光的时候，林思然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偏头看了一眼秦冉。对方正懒懒散散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手下漫不经心地翻着课外书，嘴里还叼着棒棒糖。林思然眨了眨眼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最后一题我在笔记本上看过。 他把秦冉给他的笔记本拿出来递给徐瑶光。徐瑶光伸手接过来，当先翻了一页，就看到了上面写着的三个挺飞的字，尽管潦草，徐瑶光还是把这三个字抠了出来。 宋绿亭。 徐瑶光低声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。乔生也凑过去看，又去看林思然。 没听过这人啊，我们学校的。 徐瑶光翻了一页纸，他眉眼垂着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他比我们大一届。 又抬头看向林思然，目光炯炯地问道， 你认识宋绿亭？ 不认识。 林思然摇头，目光下意识地看了眼秦冉，咬着唇。没有经过秦冉同意，他不敢跟徐瑶光说什么。徐瑶光的目光从林思然的身上又转到秦冉身上，眸中掠过一道光，只是片刻又消失了。他向林思然借了物理卷子，回到了位子上。乔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他把卷子还给秦冉，坐回自己的椅子上，长腿伸在过道里八卦地询问， 哎，徐少，宋绿亭是谁啊？ 去年七月份 IPHO 的冠军，云城人。 徐瑶光轻声开口。 IPHO 国际物理学奥林匹克。徐瑶光有想过是不是同名，可翻开这笔记本，他觉得同名的概率很小。 林思然还能认识这种神仙人物？ 乔生的腿轻轻搭着，十分意外。徐瑶光没有多说什么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瞥向秦冉那边。星期五中午，秦冉手上的疤痕也渐渐消失，此时正坐在校医室写作业。程木默不作声地给秦冉倒了一杯水过来，又细心地问道， 秦小姐要吃东西吗？ 神态恭恭敬敬的。往事里程木虽然也不说话，不会正面对秦冉表现出什么，但骨子里却是极其不服秦冉的，这会儿态度明显有了差别。秦冉翘着二郎腿翻了一页纸，然后拿起笔刷刷地写着，漫不经心地回答，不了。程木立马退到一边，不打扰他。 下午因为彩排节目，整个学校都放假，秦然写了两个小时习题，就开始收拾东西。程俊半靠在沙发上，跟陆兆颖低声说话，两人面色都不太好。秦然坐在他不远处的桌子上写习题，他今天穿着校服外套，里面是一件红黑格子 T 恤，偶尔会蹙眉，有些燥，但整个人的气场都很鲜活生动，偶尔看上一眼，十分愉悦，下意识的让整个校医室的气氛都缓和很多。一直挺注意这边的程俊侧头半眯着眼睛看他一眼。 你下午不是放假？ 有个彩排，林思恩让我看看他们那节目。秦冉把东西收拾好站起来，没多长时间，估计半个小时就能回来。 嗯。 程俊这才点头，慢吞吞地应着。他往后靠了靠，目光又落在秦冉的右手上。 别给他们做苦力，你的手就算好了也需要两个星期休养。 秦冉头也没回的，只是敷衍的朝背后挥挥手。陆兆颖不由笑出声。 好冷酷一女的。 顿了顿，陆兆颖又拿着笔看程俊，想了想又问道， 俊彦，秦小冉的手早就能动了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 程木在心里疯狂点头。先不说秦冉是左撇子，就算不是左撇子，疤痕都快消失了，修养啥呀？程俊瞥了两人一眼，表情挺平静的，连语气都是松倦的。 知道为什么我是俊爷，你们不是吗？ 为什么？ 两人下意识地问道。 因为你们智商低。 程俊拿着文件袋，指尖修长，十分有礼貌地开口。两人石化了。一中大礼堂，礼堂很大，能够同时容纳1000多人，吵吵嚷嚷的，似乎有个仪仗队在脑子里叭叭叭的。秦冉一进大门，眉心就紧紧拧着，整个人都敛着一股低气压。刚想翻出手机找林思然，乔生就拿着手机拍拍他的肩膀。礼堂很吵，他下意识地扬声道， 林思然他们那边还在排队，他让我带你去小礼堂。 相处久了，他跟林思然都知道秦冉挺怕吵的，人一多他整张脸都是冷着的。小礼堂被一道门隔开，一般情况下这里面没有什么人，此时被校方批给秦宇练小提琴。秦冉进去的时候，秦宇没有练新曲，而是在练表演曲目。听多了新曲，秦宇的表演曲目就寡淡无味。徐瑶光听得本来挺认真的，等秦冉进来的时候，他目光下意识地偏了偏，多看了秦冉一眼。乔生低声跟徐瑶光说话，徐瑶光也微微应着。他分心了，听小提琴就没有之前那么的认真。一直挺注意徐瑶光反应的秦宇目光沉了沉。秦宇的小提琴拉得还行，比起一般人要高级很多。乔生在他耳边小声道， 秦宇人不怎么样，拉得还行哎。 嗯，在业余这边确实还拿得出手。徐瑶光见秦冉跟乔生好像都挺关注的，不由低声解说， 他那是双反应，他这个年纪做到这样的人不多。 乔生听得不太认真，他挠挠头， 我听着跟其他的也没什么两样， 一般般吧，不流畅。刚停下的秦宇就听到秦冉跟乔生的这一句，抿抿唇，终于忍无可忍说， 你们懂什么叫双泛音左手拨弦吗？等你们知道这些再来评论我的小提琴。我拉小提琴不需要不专业的人来指挥评价。徐少，他们这么吵我根本没有办法专心，请你让他们马上离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